到自在，难在我拱手让我。 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无奈你最幼稚的我，凡事也知道我，几多黑心的教唆，我亦挨得过，来煽风来点火。 总是对美好的东西呢有无限的向往，传说当中樱花草呢是一种能够让人得到幸福的花，所以连带着对这首歌呢也有一些期待和幸福的感觉。今天最后一首曲目继续带你来分享到我两个很甜蜜的小女生带来这首很甜蜜的曲目， Sweetie 带来的樱花草。 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着的身影，萤火虫一闪闪，满山飞舞的铅笔，天上银河在发光，地上风铃来歌唱，织女星在远方，古老浪漫的神话，流水走过，春夏四季的变换，幸福。手中樱花草，春才漫步的微笑，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偷偷的在思念，那是我们相爱的记号。Yeah. 寂寞，如果现在讲了，他们风都停了，看雨都下了，是不是值得把你去留着？他出现了，有你的回忆都毁了，我应该住了，天都坏了，牵手是什么？情是什么？值得不值得？把你去永远执着，你把我脑袋里的回忆全都坏了。我忍着眼泪，我不会再为你流泪。当阳光不惬意的时候，你也会。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 北京时间14:00。